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and this is... Julia, 对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好了，咱们一起加油，一起来学习吧。 在这个单元里啊，我们学习了谁谁谁正在做什么的说法。那么今天的 Section C 呢，也是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一次内容了。所以这次呢，我们还要好好的把谁谁谁正在做什么这样的用法呢，再来操练一下。不过首先呀，还是来看一下我们新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Chess, chess. Dance, dance. Sing, sing. Song, song. Guitar, guitar. Piano, piano. Film, film.Ping pong, ping pong. Pictorial, pictorial. Sit, sit. Draw, draw. Paper, paper. 在今天的看图说话中呢，我们要描述一些人他们正在做什么。比如有的人在下棋，下棋，棋我们可以叫 chess.C-H-E-S-S Chess Chess 一般当我们说 Chess 的时候啊，指的是国际象棋，那么中国象棋呢是 Chinese Chess， 前面呢要加上中国的。有的人可能在唱歌或者是跳舞，那么跳舞是 Dance D-A-N-C-E Dance Dance。好了，再来看看唱歌的说法。唱歌是两个词，先来看看唱。唱是 sing, s-i-n-g, sing, sing。那么歌曲呢？ song, s-o-n-g, song, song 是歌曲的意思。连起来说，唱一首歌就是 sing a song。Sing a song， 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有印象啊？以前呢，有一位著名的歌星，他唱过这样一首歌，就叫 Sing a song， 唱一首歌。歌曲是这样的 ：Sing sing a song， 还记得吗 ？Sing sing a song， 唱唱一首歌。用这样唱歌的方法呢，我们也可以学英语，也可以记住单词。好，接下来再看一看，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要自己给自己伴奏，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吉他 ,guitar,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中文的吉他？那么实际上啊，是中文的这个吉他，从英文的这个字 guitar 直接音译过来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英文的词 ,guitar, 不是吉他，是 g, g 的音 ,guitar。G-U-I-T-A-R Guitar。 那么您会不会弹 guitar 呢？您会不会弹吉他呢？也许有的朋友说，我不会弹吉他，但是呢我会弹钢琴。钢琴 Piano P P-I-A-N-O, piano, piano, piano. 好了，这是钢琴的说法。有的朋友呢不太喜欢弹乐器，喜欢去看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应该是 film, F-I-L-M, film, film。另外一些朋友呢喜欢运动，比如打打乒乓球啊，乒乓球 ping pong 非常的容易 ping pong ping pong ping pong。 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太爱运动，就喜欢坐下来看看报纸啊，看看画报啊，那么坐下来坐 sit s-i-t sit sit。好了，当我们这个坐下来的时候呢，可以翻一翻画报，看一看电视。那么画报怎么说呢 ？Pictorial, pictorial, P-I-C-T-O-R-I-A-L, pictorial, pictorial, 非常好。我们也可以坐下来画画画，那么这个画呢，就可以是 draw。D-R-A-W, draw, draw. 您喜欢画画吗？当然了，我们要买一些画画用的纸，这个纸张纸可以说 paper, P-A-P-E-R, paper, paper.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学过的生词。下面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talk about pictures, 一起来看图说话。在看图说话里呢，有这样一些非常有用的句型，比如大家看第一个小题 Look at picture one, 请看图画一。 What are the boy and the girl doing? 这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在做什么呢？ What are the boy and the girl doing? 问谁谁谁正在做什么，我们可以用 what, 然后呢加上是动词，然后加主语，最后用 doing。What are 谁谁谁 doing? 当然 are 后面呢要用复数的形式，在这里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所以是两个人，我们就可以说 What are the boy and the girl doing? 回答说他们正在下棋 They are playing chess. 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说谁谁谁下棋的时候要用 play 加上 chess. Play, P-L-A-Y, 玩的意思 play chess.您记住了吗？ They are playing chess. 好了，再来看看单数的形式。刚才我们学的是啊，这个男孩和女孩这两个人他们在做什么？如果我们要是只问一个人，这个女孩在做什么，应该怎么说呢？ What is the girl doing? What is the girl doing? 这个女孩在做什么？回答可以说 Oh, she is singing a song.在问一连串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用这样一个简略的说法，比如在一开始我们说了，哦 ，What is the girl doing? 这个女孩在做什么？接下来再问说，那个男孩呢？我们可以说 ，What about the young man? What about 后面呢加一个名词 ，What about? What about the young man? 这个男青年他在做什么呢 ？What about the young man? He's playing the guitar, 他呢正在弹吉他。弹我们也用的是 play 这个字，看来这个 play 这个字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如果要是问这个女孩她是坐着还是站着呢，应该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看第七个小题里面的第三句话，她说 Is she sitting or standing? Is she sitting or standing?实际上呢，这个是用现在进行时来提问的一个句子，带有现在进行时的一个句子。Is she sitting or standing? Or, O-R, 是或者的意思。这个呢，也是一个叫做选择疑问句的句式，也就是让您从 sitting 和 standing 里面来选。Is she sitting or standing?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看图说话里面一些有用的词组，比如下棋我们就要说 play chess, 那么说唱歌呢就要说 sing a song, 那么弹吉他呢 play the guitar,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词，弹钢琴应该是 play the piano。 大家注意啊，我们也有这个定冠词的 play the piano， play the piano。 看电影怎么说呢？ see a film， see a film。 那么打乒乓球呢？ play ping pong， play ping pong。 看来啊，我们很多体育运动，比如说下棋、打乒乓球，那么在名词前面呢，都可以不加的，也就是说 play ping pong, play chess。 而当我们说玩乐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乐器前面有定冠词，比如 play the piano, play the guitar。 好了，如果说一个人在读画报，应该怎么说呢？ read a pictorialread a pictorial。 如果说一个人在画画呢， draw a picture 或者是 draw pictures， draw pictures。 现在呀，为了帮助大家巩固这些句型和表达法，咱们一起来跟着节奏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 are the people doing? They're dancing. What is the girl doing? She's singing a song.What about the young man? He's playing the guitar. What are the people doing? They're dancing. What is the girl doing? She's singing a song. What about the young man? He's playing the guitar. 在第十七课这个单元里呢，我们接触了一个新的语法现象，就是现在进行时。所谓进行，进行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在英语里呢，我们要用一个专门的时态和一个形式来表示它。那么现在进行时它的形式是什么样呢？应该是用 be 动词，也就是 is 或者是 are 后面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什么是动词的 ing 形式呢？就是在动词的原形后面加上 ing 三个字母。那么用 be 动词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也就是表示了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想说谁谁谁正在做什么事儿，或者是什么什么正在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现在进行时来表示。比如我们说我们现在正在吃午饭，就可以说 We are having lunch。 be 动词是 are， 动词 ing 形式呢是 having， H-A-V-I-N-G。 We are having lunch。 说正在下雨呢，可以是 It's raining， It's raining。 我们要问你去哪呢，可以问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好了，现在请朋友们来比较啊，我们以前学过的一般现在时和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现在进行时两个时态的用法。比如我们说他每天呀都是七点起床，我们就可以说 He gets up at seven， 在 get 动词后面呢加上 s， He gets up at seven。 那么如果说他正在起床呢，我们就要说 He 加上什么是动词， he 的是动词后面应该是 is， 非常好。接下来应该是什么呢？对了，是动词 get 的 ing 形式。在这里呢，我们要双写 t 然后加 ing， he is getting up， 表示他正在起床。不知道朋友们注意没有啊，在英文里当我们改变时态的时候，我们在哪来做这个改变呢？实际上啊，是针对句子里谓语部分，也就是这个谓语动词部分来改。 比如在一般现在时里面我们说的是 he gets up， 那么在进行时里呢就是 he is getting up。 朋友们多做一些练习，多看一些句子，多体会体会，就会感觉到他们的区别了。好，再来看一个句子，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啊都看电视， We watch TV in the evening。 那么这个呢表示一个经常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如果说我们正在看电视呢，那就是 We are watching TV now。 朋友们可以对着我们课本的第119页来进一步熟悉现在进行时的用法。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我们课本的第122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了现在进行时它的形式，也就是用 be 动词它各种人称的形式，比如我们提到的 is、am、are 后面呢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构成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动词的 ing 形式称作是现在分词，也就是在动词的原形后面呢加上 ing。不过呢有几条请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动词后面直接加 ing 就可以了，比如说 go 加上 ing 就变成了 going， play 直接加 ing 就变成了 playing。 但是如果要是以辅音加 e 结尾的词呢，就要把 e 去掉再加上 ing， 比如说 have是由 VE 来结尾的， V 是个辅音，我们就要把 E 去掉，然后呢加上 ING 形式 having。 那么 dance 呢是以 CE 来结尾的，我们就要把 E 去掉加上 ING 变成 dancing。 同时还有一条也要请朋友们注意，就是由一个辅音字母结尾的重读闭音节呀，我们就要把这个字母呢双写再加上 ING， 比如 mop 就要变成 mopping， M-O-P-P-I-N-G mopping。 那么 begin 呢就要变成 beginning。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啊，一下说这么多语法的知识我也记不住，没关系，只要我们能够把课文背下来，然后呢试着来熟悉了解我们学过的这个新的时态就可以了。好了，现在呢让我们进入考考你这个环节。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里面呢，我想请大家看着图来回答四个问题。 Number one, What's the young man in picture four doing? Number two, What are the people in picture five doing? Number three, What's the girl in picture seven doing? The last one, Is she sitting or standing?接下来走进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想请大家做这样一个活动，请朋友们把自己家里的电视打开，但是呢把声音关掉，然后呢试着用我们今天学过的这个现在进行时时态来描述电视中人物的动作。大家可以看上这么两三分钟，然后呢把电视里人物的动作呢用现在进行时描述下来，比如说 She is reading a book， 她呢正在读一本书。 They are having lunch， 他们呢正在吃饭。看朋友们试着能写出多少个句子，然后呢把写下的句子可以寄给我们，来信呢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政编码是100022。 ScottI think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again. Oh, we always have to say goodbye. Well, we can say hello again too on the next episode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t was wonderful to be here with you. Goodbye.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